戏演，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捏碎反悔飞，你肉就是我一直清晨迷睡的理想，我煎熬是谁一碗肉吃成心痛，又谁会更加心痛？我珍惜你，你亦要珍惜你自己。你不相信，又谁会更加相信？你不知道，又谁会更加知道？纵使不见，爱情仍可听。纵使不见，请认可天荒地老。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，看不清那未来。情越长越快要放开，怕一拥抱难分开。为爱你占据你一生，比分手更残忍。若爱你却要你牺牲，我算情深。临别前望见你眼睛，听不到你共鸣。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。在哪里你会更开心，我怎可以自私。为了你有更好开始，再不舍也愿